香港大靈異，主持陳雲、夏夕。 香港大靈異又同大家見面。 係啦，今集我哋嚟到第十二集。 啊，講嘅係乜咧？ 係講嘅就係、禁忌啦。 禁忌即係唔準講嘅嘢。 咁我哋係咪應該成集都唔出聲？ 又唔係，總之講下咩應該唔出聲嘅嘢。 係。 學一下啲某啲戰門嗰啲長老嗰啲禪語啊。 咁今日我哋前面呢個陣咧有少少唔同喎。 嚇、 多咗兩個。 係啊，多咗對麒麟喺度，咁啊同座嘅麒麟啊，啲網友送嘅咁。咁咧就上次我哋講四靈獸咧，就冇講到春秋戰國或者再早期嘅靈獸，即係鳳凰啊、麒麟啊咁。其中嘅麒麟就係我哋叫人獸啊，即係話佢係。不是人的人，就是仁義的人，意思就是說他是不殺生的，只是吃菜之類，另外就是對萬物都很仁慈，所以如果一個朝代或者一個皇帝統治，國君統治出現麒麟，就表示天下太平，這樣。 咁擺喺呢度對我哋呢個節目有冇啲咩幫助？ 麒麟咧就另外一啲民間嘅傳說話，只會招惹是非嘅，即係招惹啲人嚟講啊、睇啊咁樣，所以咧就係我做網台或者做節目，就希望人哋嚟講啦。咁 多啲是非， 係啊，留言啊，睇啊咁啊，即係講下話啲嘢都唔準嘅，或者啲嘢都唔係我哋唔係我鄉下嗰啲信仰嚟嘅，咁啊多多講，咁啊個節目一路咁做落去。 係。同埋我哋沖嗰壺茶都有講究嘅、我哋唔可以沖一種茶，你估係咩？ 諗唔到啊！平時我飲慣普洱。 係咯，我哋今日飲普洱咧，就一啲中性啲嘅茶啦。咁其實我哋開呢個節目咧，其實唔可以飲香片嘅。 香啊？點解咁樣？拜神啫嘛。 香啫，死 咁啊！系咁，因為 即系香咗，之前 即系因為拜神，即系上香，即系擺上神台。 咁香片咪即系會可能冇人睇咯，個節目會 係睇睇下就香咗。 所以我哋唔可以飲香片，但我哋做節目之前，我哋都我想香咯。 係啊，即係向神明禱告啦，希望順利。 即 係 話佢知會。個節目順利 嚇，同埋始終呢啲節目，我哋會講鬼怪咁樣，都係要拜下神先開鏡。 係啊，好得意喎！我哋裝個香，但係又唔可以飲香片。 咁啊，香俾神食咁啊，即係擺上神台啊，嗰啲神明咁可以食，或者可以享用啦。佢哋都唔係食嘅。係 啦，證明中文一個香字都好多解釋。 特別係香港啲名，或者啲日常語言禁忌特別多。 不過其實除了我們這個節目之外，我們當然要做足一些裝香的東西，因為靈異節目和我們在這個工廈裡面，那做足就會有安全的措施， 安全一點，因為始終工廠大廈以前很難說，就是可能有些意外，或者是始終都未必 會有大的傷亡，但始終會整斷手腳，所以都是拜神好一 點。還有有時你揭開娛樂版看到有些大的電影或者是普通劇集開戲的時候都會切燒豬和上香， 切燒豬上香上面有幾支大香，如果戶外就會有蠟燭，戶內室內就沒有，就幾支大香就切燒豬，這個是延續著我們以前粵劇或者大戲那些神功戲，因為做給神看，一來二來就是因為在舞台上面會有所謂打真軍，即是對打用兵器，另外就打關鬥那些很容易受傷，故此就是要拜神。 即是他們是承繼了以前粵劇的那個傳統，明白。 其他地方沒有，即是在大陸台灣都沒有。 因為其實挺有趣的，有時候看到香港那些很新潮的明星都會好像很虔誠地在那裡裝香， 始終娛樂事業的事很難說 其實都是一種講運氣多少少的職業，所以都會做足曬傳統，還有以前有個港產片開的時候曾經請過鄰近國家的一個白龍王過來，即係同佢開咗即個大壇，咁嗰套戲嘅票房都唔錯。 即係揾啱過身幾年啦，泰國嘅白龍王，一個名師嚟。 同埋做藝人都應該好多禁忌嘅喎，即係譬如話，例如個髮型要 keep 住唔好變咁樣。即係譬如 即係可能髮即係髮即係發達嘅髮型。 即係唔可以個髮型都唔可以變。譬如你有冇留意咧？以前有個我以前細個幾中意。叫伊面啊，唔知知唔知？ 記得，後尾好似有啲情愛嘅問題咁，就好似有咁多流行。 但你有冇留意佢個髮型？好多年都冇變，即係一從十年前都一樣，即係中長髮。 最近好似喺一個唔知咩賣洗頭水唔知咩嘅廣告見到，見到髮型都一樣，係咪頭髮都係咁多？ 同埋佢 保養得好。 佢據說都唔可以隨便變嘅，如果唔係可能都個運氣都冇咁好。 一來啦，二來就係驚觀眾忘記啊，因為佢整體個面型、髮型啊，甚至體型，觀眾都記住嘅。係咁，如果改變咗，除非要改變起腦嘅啫，否則就盡量唔變。 係咯，以前嗰啲玉女明星即係長頭髮，而家都四廿幾歲都係長頭髮，都係保持住。一樣，咁我哋使唔使都要 keep 住咯？ 難啲 啦，好貴。我哋如果做一兩年應該都 keep 到。 做嘅一兩年唔會點變樣啦。係咯，都老定咗啦，我都。頭髮就甩到差唔多，咁就甩定咗啦。 同埋老師，你尋日都好犀利喎，你仲～即係你撈埋唱歌法， 嗰個冇法啦，因為自己作噶，自己受，要自作自受，因為嗰曲詞唔係嗰個詞自己作咁樣，只能夠自己唱，都為難人啦。不過都為難咗阿妙音公主幫我陪住唱，帶住咧唔可以入唔到 key。 咁歌手有冇啲咩禁忌啊？你尋日做咗一晚歌手，即 係歌手最緊要咪事前唔好飲酒啦，唔好食辣嘢，唔好傷咗聲啦。 嗯， 咁呢個係即係職業上嘅禁忌啦。 都係幾 logic 咯，即係你食得辣多辣嘢就把聲沙， 把聲沙。 雖然有時沙聲都幾 sexy。 同埋啊，醉酒可能唱下啲血唔妥咁啊，成個暈低。 咁都幾危險。係咯，咁藝人仲有啲咩禁忌咧？即係歌手啊、電影明星啊嗰啲。 咁嗰啲就唔多理會啦。 即最緊要都係有。 總之就係佢哋啲禁忌就唔好令到佢哋破財啦。如果喺香港嚟講， 咁譬如我哋即係老師，你都仲係做大學嘅老師啦。咁老師有冇啲咩禁忌？ 老師嘅禁忌，古代啲就唔多記得啦。即係始終即係唔好，譬如唔好整爛啲書啦，或者係寫個字嗰啲紙啦，即係字紙啦，就唔好揾腳踩啦，咁樣燒佢，因為嗰啲字就係當係神明發明啊嘛，即係倉頡發明啲字，咁同埋歷代揾嚟寫聖賢書嘅， 即係唔可以踩嗰啲， 係唔可以踐踏嗰啲寫個字嘅字咯，咁呢個環保回收就可以，咁如果古代嘅話。咪擺落柴爐度燒咯，即係當柴草咁燒。 哦，即係你可能唔會用碎紙機。 唔會，我一定燒咗。碎紙機其實唔安全，可以砌得翻。因為以前東德政府，我都見到東德政府敗亡嗰陣，西德政府嘅接收咁好多嘢都喺碎紙機入邊，或者甚至邊度好爛，但係結果都係砌得翻。 啊，係㗎，哦。 即係紙質啊、字跡啊，嗰啲前文後理啊，所以我最安全就燒同埋將啲灰搓爛。 哦，咁就一定冇人知道。即係你咁你嗰啲碌屎，即係有人想偷都偷唔到。 偷唔到，我通常啲所有嘅有筆跡嘅我都燒咗佢。除非特登留低第時唔知咩紀念啊咁。 咁譬如如果話假設你去買馬啦，跟住人哋問你你做咩啊？咁你係咪唔可以講教書？ 係啦，呢個係呢個廣東人，特別係近呢卅年到啦，係咪啊？讀書啊叫讀贏啦，或者係啊買書叫買貨。 咁你會講講教贏？ 咁啊，好難講，係做教育咯。 係咯，我都記得即係譬如你新年嗰時咧，譬如我哋睇通勝，即係我即係叫通勝啦。咁我以前細個唔知就會話係，你阿媽你睇緊咩書啊？咁樣，跟住佢就即刻鬧我。 係啊，而且仲係叫通書。即係輸到乾淨， 咁所以真係唔係咁好。即係話咦，點解有本贏喺台面？即係第二年我就咁樣講，跟住即係我媽就話：，果然記得咗。係咯。 其實唔輸點會贏咧？通常都係賭錢都或者學賭錢都由輸學起嘅。即係如果大家有賭嘅習慣，都唔需要當係禁忌嘅，輸完先會贏。 係，即係打牌嗰時都好多禁忌。 打牌係多啲，我唔多知道啦，你可以講。 即係唔可以打膊頭啊嗰啲。 啊，係啊，打膊頭、拍膊頭啊嗰啲。係。 咁就冇咁好依 個。拍膊頭可能令到人哋失咗魂啦，因為膊頭好似有啲魂魄寄存喺度，咁啊砰一聲就話咁啊，成個人咩好似唔知邊個阿姐咁個心理啊嚟，咁跟住就輸，或者唔知甩咗咩牌出嚟死啦，成副牌玩完咁。 咁唔係咁好，雖然係咯，即係等你輸錢，仲要新年流量都。咁其實我哋生活上都有好多禁忌，即係譬如話譬如剛才說過年咁就睇書啦，就唔可以講啦。咁同埋食飯嗰時都有啲禁忌，即係譬如話我記得係一隻雞啦，過年嗰時就唔可以抌咗個雞頭， 係運氣嚟嘛。 係 咯，魚都係啦，魚啊魚頭都唔可以抌， 同埋唔可以食魚尾喎，係咪？係咯，即係因為年年有餘，咁所以就如果食完嘅話就會輸曬啲錢， 留翻少少下餐咁樣。 同埋食飯嗰時都唔可以將啲筷子就擠喺，係 啊，唔可以插喺筷子，唔可以將筷子插喺碗上邊，因為好似裝香咁。咁另外筆飯就係唔可以淨係筆一行，通常筆一行以上，即係兩行或者一行半，或者即使一行啱吸滿咗碗飯都係求其咁樣象徵即加多幾粒落去咁。 我而家都係咁樣， 因為一殼好似係有啲禁忌嘅。 係一殼，即係好似話唔係咁好，即係得一， 即係一殼就食完，即係冇餘，冇嗰個餘之處啊。 嗯哼，咁新年咁多禁忌啦，咁而家十月份有冇啲咩禁忌啊？就係重陽節。 重陽就都冇乜嘅，係得。以前八月初一咧，即係農曆八月初一。嗰個廣東呢邊嘅人嘅禁忌就係唔可以嗌人起身咯，因為八月初一咧係揾嚟起骨嘅，即係話嗰啲二次葬咁埋咗之後，即係十年到個化咗骨就起咗出嚟，擺喺嗰個金鵪金塔入邊咧，叫金鵪。咁嗰日嗰個啲南無師傅或者係做墳墓工嗰啲咧，就會嗌話某某先人起身啊，咁跟住先至開始骨個墓先至攞啲骨嘅，咁所以嗰日就唔嗌人起身。 哦，咁星期三大家唔好嗌人起身。 唔係，八月初一已經過咗啦，講得太遲啦。其實依家都冇乜人點遵守噶。 係。 即係淨係話，如果我記得以前老人家鄉村嘅，淨話嗰日就冇叫起身啦，淨話喂夠鐘啦，或者係好晏啦。 夠鐘咯，好似唔係咁。咁。係啊。get up 得唔得 ？get up 得。因為啲先人都未必識英文㗎啦，所以都唔識，冇反應。 講德文。係咯。咁譬如頭先你講到即係可能起身會唔係咁好啦。咁譬如如果係做個從事即係譬如送先人嗰個行業，即係譬如話送棺材嗰啲人。咁其實都好似有啲禁忌喎。 嗰啲禁忌好多，不過就係佢哋先知嘅啫。咁因為接觸死亡啊嘛。不過如果做嗰行做得太多，亦都唔驚嘅，又變咗百無禁忌。 譬如話唔可以話個棺，即係你搬緊個棺材嗰時，唔可以話棺材好重。 係啊。 如果唔係，好似話試過有人即係本來兩個人搬個棺材，跟住之後有個話：哎呀，好重啊，好重啊！跟住後屘慢慢真係越嚟越重。 係啊， 點知四個人都抬唔起咁樣。 即係可能仲未完全離開個屍體嘅，即係個神魂，或者即使離開咗，但係個魂魄都幾強下。咁佢咪整啲嘢整蠱嗰班五作咯，即係令到佢覺得搬得好重咁。 咁照真係要小心。 係啊，我以前都聽過一個滷水警話咧，即係喺文革時期有好多屍體漂咗落嚟嘅，由珠江口漂落嚟香港，咁佢哋當時就冇消防處去打撈㗎，咁啊水警自己揾啲漁網啊兩支竹咁樣打撈，咁佢發現有好多屍體因為浸漲咗，所以好重。咁通常佢哋嘅口訣，如果係拖得太重嘅，喂老友幫一手，我都係幫你嘅，你唔該輕啲啦咁，咁啊真係會輕啲。 我即係同嗰個先生講輕。 係啊係啊，即係輕啲，唔好阻住我啦，唔係真係急，真係攬唔到你上嚟㗎。 咁其實都幾善良喎，即係如果你除非你話佢重，即係你自己對佢講啲不敬嘢，佢先會。 如果你話幫下手啦，或者拍下檔，佢即係鬼大哥拍下檔，佢真係會輕啲嘅。或者可能心理作弄啦，當然如果我哋心理學嚟講， 係咯，仲有好多嗰啲， 但一般我哋日常嘅禁忌都係兩樣嘢嘅啫，都係同死亡有關，同埋死亡衍生嘅嘢，譬如污穢啊、性愛啊嗰啲啦，咁大多數都係同死亡有關嘅。 咁頭先你講性愛啦，咁譬如做妓女應該都多禁忌喎。好似話係咪唔可以將個雞斬件斬好多份？ 係啊，唔知點解，咁即係可能整死自己，整自己冇得撈。咁又唔係嘅，如果跑好多場，應該都係好意圖，不過可能都係當係自己啦，咁所以就冇斬咁多份啦。 嗯，同埋唔可以借唇膏，因為唔可以將啲運氣借俾人。 哦， 將啲口紅。即係口紅啊嘛，即係如果你係文雅啲咁樣講， 即係紅啊嘛，你自己 係咯， 即係所謂正所謂紅包阿姑嗰啲以前， 係咯，性愛死亡咁，仲有啲咩禁忌咧？除咗呢兩個，即係譬如日常生活嗰啲啦。 其實大部分都係呢啲嚟啫，譬如啲細路仔嗌佢阿豬阿狗阿貓啊，咁同埋細路仔唔好太早幫佢做生日或者係。太過輝煌嘅生日或者壽宴啦，嗰啲都係驚佢夭折啊，或者驚啲鬼神妒忌啊咁。咁其實都係同死亡有關嘅。咁啊，性愛嗰啲就係因為佢係同時間有死同埋有生啊，咁所以故此又係避忌咯。咁當然就避得避唔到算啦，即係。 咦？咁百日宴咧，即係譬如有啲小朋友過一百日之後就會搞一場百日宴。 嗰啲當係酬謝啫。 哦， 咁一百日之前佢就匿匿埋埋，甚至唔係太拎出嚟俾啲親，即係抱出嚟俾親戚睇咁。 咦，好似係 咁。即係盡量呵護住咁咯。 哦，同埋驚啲細菌，即係譬如你行過去嗰時就，因為細個咁，可能啲免疫力唔 係。係啊係啊，因為以前啲大人好中意玩 BB 咁，呢個搣下嗰個錫下真唔得掂。 好似係咪你咁樣講開？好似即係譬如我自己去，我可唔可以探你個 BB 啊？跟住佢哋都。唉，唔得閒啊！ 儘量唔好傳染感冒啦，特別依家啲天氣，或者依家啲病毒比較犀利。以前都係，以前啲人好中意玩 BB 啊，錫佢真係，我都見過好多啊，細個嗰啲啦，人人都一見到 BB 就起碼過咗十個手嘅，即係呢個捉下，嗰個捉下，嗰個細路仔。不過以前啲 BB 係好玩啲。 點解而家啲唔好玩咧？ 依家啲可能係嬌生慣養啦。以前那些是經常在手上轉來轉去沒事的，照樣睡的。 好像是現在那些矜貴一點，即譬如小時候就要上 pay group， 然後即可能現在這一代富裕一點，以前可能周圍玩都沒所謂，因為可能一個媽媽可能生幾胎。 現在就以前多數交給人湊的，很少媽媽當然會自己湊，但如果是三年抱兩個都挺難搞的，結果都是跟那些姐姐哥哥湊的，其實玩在一起，整班人瘋了。 現在都交給人湊那個費用，所以都是不會湊 BB 的人。還有做節目之前，我們就即都要整靚個樣啦，咁但係其實原來洗頭都有啲禁忌，即 係譬如 譬如我自己咧，我就唔會，譬如我哋而家係再算朝早啦，咁我媽咪就講話，你唔可以12點之前洗頭，咁都話會唔係咁好，即係除咗初一十五同埋12點之前，所以個頭要尋晚洗得。 係傳統啲嘅中醫咧，就因為洗頭會令嗰個。會入頭風嘅，因為除非你即刻用風筒吹乾嘅啫，咁否則係濕咗之後要乾啦，咁要等時間啦。咁天然乾嘅話就，如果一朝早起身就個頭就因為乾嘅關係會失去温度啦。係。咁跟住個頭會涼啊，之後你咁就會驚啲風邪會入，咁所以就唔洗頭。如果中醫就係咁睇啦，如果全民間信仰就當然係個頭係。嗰啲六陽之首啊，要保護住，唔好隨便係咬傷你洗，因為你洗咗嗰啲面嗰陣都係少咗保護啊嘛，即係民間信仰，所以盡量係過咗嗰個元氣嘅時期，即係下晝啊、傍晚瞓啊咁先洗啦。 係喎，好似我去做瑜伽咧，佢都話你一開始唔可以做倒立先嘅，即係個頭掂地，因為個頭係要慢慢。即係做其他嘢先，跟住可能你練習最尾嗰部分先係個頭，因為佢話頭係控制住個腦嘅好多個神經。咁其實原來係啲以前嘅禁忌，其實而家都係有少少科學根據。 少少啦，同埋以前通常啲人都戴帽嘅，甚至即係除咗唔洗頭之外，都戴頂帽。咁好英國佬啦，香港啦，其實全世界都係嘅，係我哋今日就。 因為氣温受到控制，即係室內氣温有暖氣啊、冷氣，咁所以就唔戴帽，或者入咗屋就唔戴咁。咁以前啲人係興戴帽嘅，即使農村嗰陣都戴條頭巾啊，咁包住個頭，即係都係其實一啲信仰嚟嘅。 係咯，即係睇翻原來都咁多理性嘅思維。 同埋即使夏天咧，都係包住個頭。 係。好，咁我哋第二節再講多啲先。 好啊。